祝生意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好，回到嚟第二次嘅我们的意识世代啦。咁咧，今日即系我哋头先又讲咗一啲都系关于嗰啲叫咩啊？即系依家香港个政治生态嘅嘢啦，咁样包括都系围绕住本土派去讲啦。咁其实阿峰我未讲晒，咁你俾你讲埋佢啊。 咁即系补充翻先讲，就系教育局佢对之前讲到嘅教师作出威吓，咁就系佢教育局就引述咗教育条例第279章，就话咧管理学校嗰啲即系校长校董啊，要为即系负责管理员工嗰啲表现同埋期望嘅，咁就要提醒咧，就话提醒咧嗰班即系校董嗰班人咧，要警惕啊教师嗰啲任何港獨嘅主張啊，或者係活動啊，都唔應該喺校園出現嘅。就算即係討論過相關嘅議題咧，都要以基本法為基礎啦，唔應該灌輸任何政治成分啦，否則咧就可以按事件嘅性質同埋嚴重嘅程度去作出嘅適當嘅跟進啦。咁佢就話嚴重啲咧，可以取消或者拒絕佢嘅註冊教師嘅資格。哇！呢、這個真係好難教嘅，即係而家講又唔俾嘅，依家喺學校討論下又唔俾嘅，即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之前政改咁啊，喺學校咁啊，搞咗啲政改關注組咁啊。 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啊，即係《蘋果日報》有睇咧，即係我學校好多老師咧，即係所謂支持民主老師 share 出嚟。叫教育局打壓教師校內鼓吹港獨，要承擔後果或遭取消註冊，係嘛？我又係俾四個大字啫，又係屌你老母嚇！咩為者校內鼓吹港獨要承擔後果咧？我唔係講緊《蘋果日報》喺度睇嚇，即係呢個係教育局講嚇呢句説話嚇。或遭取消註冊，即係個老師講下都唔忍得下。喂，好簡單一樣嘢啫嘛，鼓吹港獨係嘛？即係譬如上通識堂，個老師講下港獨啊，即係叫大家反思一下嚇。即係依家港獨點解會搞成咁啊？嗰啲嚇有啲即係屌成你通識科嘅老師叫你咁乜撚嘢批判性思考，成日都叫你咁啊！喂，即係叫大家上堂討論一下啦。即係依家當大家喺課堂度討論一下嚇。即係依家可能大家從呢個2016年年初嘅新東補選去睇，由梁天琦開始睇，好啦，到撚到可能2016年立法會，屌葉普成五區當選嘅呢啲全部本土派係嘛？即係雖然話冇支持港獨係嘛，但係都係同呢個港獨有關係嘅嗰啲咁樣啦，或者即係直情係講港獨，即係點解會成氣候咧？喺香港大家都係廣泛咁樣討論咧。咁我老师可能钉捻咗咯，已经咁样，即系根据你呢个定义，佢叫大家反思一下，系嘛？喂，反思一下，叫大家系谂下咁样，咁你当唔当佢鼓吹港独啊？系嘛？冚家铲可能有个学生屌你阿妈系佢老大共产党员嚟啊，咁捻样就衰啲咁讲句啊，唔系冇啊吓，咁点捻样啊？翻嚟同我老豆告状吓，跟住教捻埋佢，喂，你下次上堂。开捻住部手机录捻埋佢音，佢再讲嘅时候，吓、啊，即系唔系阴谋论啦？呢啲屌你，咩共产党最捻叻噶啦，做呢啲嘢，你话我口得啊？吓、啊，录捻咗音嘅攞上教育局，咁指名道姓系边捻个？咁你钉够佢牌吓、啊？喂，又系好捻无耻噶呢个？屌你谂乜文革啊？依家香港搞啱唔啱啊？喂，你真系不堪个文革系、啊、嘛？ 文革就最撚都燒撚啲書，屌你老母，跟住攞啲老師去批鬥啫。喂，你呢啲要啲老師生不如死，講下都唔得，講下都有罪嚇。乜撚嘢叫承擔後果？鼓吹港獨或要承擔後果，有乜撚嘢後果啊？或遭取消註冊。屌你老母，真係講起就興撚個火屎喎！呢啲喂大佬，嗰啲學生。受个老师教导吓，唔啱佢可以唔听吓、啊，我都系即系可能就喺老师睇我做节目，话俾你听，即系我都系咁嘅心态啊！你讲得唔啱，我咪唔肯听咯，系嘛？喂，你系点忠于共产党嘅？咁你咪忠于共产党咯？喂，咁我上堂我讲到有关系，我唔可以唔讲啊嘛？啱唔啱啊？讲下都唔捻得啊！屌你啦，咪真系黐捻线嘅，你讲埋佢。 即系头先阿谦都话，而家讲都唔得，咁样讲下又吓鸠佢哋，话取消你资格。咁其实 唔系呢一件事咧，最初咧你冇讲到，系有个土共组织叫校董学会，听都未捻听过嘅，就发声明话嗰啲老师教师鼓吹港独，跟住叫教育局执法。你谂下，跟住教育局咧，一个系一个唱一个和，系嘛？即刻屌你乜举脚赞成添，系嘛？又话咩基本法列为基础啊，乜乜乜柒柒柒柒柒啊！喂，真系咧，你呢啲屌你老尾真系，诶，又咪对比翻咯吓？想当年啊，孙中山建国嗰阵时啊，中华民国嘅嗰阵时，系咪教育啊，都系一个独立，即系有一个叫五权嘅吓。啊即系依家我上网揾下，即系我冇记错啊！你可以讲住先。 咁啊，即系讲下教育呢方面啦。咁、啊、我觉得即系其实你教育局既然都推出咗呢个通识科，咁好难避免系讲政治啊嘛。即系其实你通识科咩饭都掂嘅，咩政治啊，嗰啲医学嗰啲唔知乜乜柒柒都系咩都掂嘅、啊。又要班学生去学呢个批判性思考，又要多角度嘅思维。即系你班仆街，依家话讲下政改啦，又要屌一个嗰刻本土啦，又要屌。咁、啊、即系其实你摆呢科出嚟系咪多鸠鱼嘅咧？ 嗯， 即系大家都咁，我觉得即系既然你。既然你咁怕我哋班學生去諗嗰啲唔同嘢，有即係有班，即係又要想我哋啊要去即係效忠呢個中國呢、這個共產黨，你不如直接取消咗呢個通識科去啦。 嗯， 咁你不如你冇俾班學生去多角度思考啦，即係冇俾，即係你連個機會都冇俾啦。咁你，咁、我覺得，咦，你冇咗通識科。 嗯 你推咗國民教育科咪仲好？ 我頭先講嗰個咧，即係依家香港行緊就三權分立。其實三權分立咧都係個咩噶嘛？都係即係其實依家屌你諗乜都唔係三權分立啦，好明顯係嘛？就係、是、呢個行政、立法同埋司法啊嘛，以行政為即係為主啊嘛。即係孫中山佢即係喺建國嗰陣時，佢提出過一個五權分立嗰、那個理論咁，其實中華民國憲法喺民國36年，即係1947年頒布之後咧，五院咧成為呢個中華民國嘅政府啦，即係最高層級嘅機關咧，即係已經係即係持續到而家啦。咁就係呢個行政、立法、司法係咪？即係再跟住分支出嚟咧，有呢、這個即係唔係分支，其實平等嘅，就係呢個考試同埋監察。即係人哋係連教育嗰方面都唔撚受你政治管嘅，係嘛？但你老母，你睇香港依家系嘛？讲下都有罪，啲老师，即系你啲老师收声，我话俾你听，即系咧，佢头先讲过啦，阿峰头先讲过啦，就系讲依家教育局啊，点啊嗰啲咁样啦，又咩根据基本法卡嗰啲嘢啦咁样啦。咁我最捻兴就系咧，即系苹果日报报道又话，即系引述教育局啦，又唔关苹果日报事啊呢下，佢引述啫吓，佢又话教育局称咧，教师应以学生嘅教育为大前提，并清楚明白港独系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嘅宪制同埋法律地位，亦同国家对香港嘅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啊！即系你想讲咩嚟噶吓？即系你啲老师同学生讲港独系唔啱嘅，系嘛、嗯？即系你唱咩调，啲教师就跟住你嗰支调嚟行， 你覺得在香港的學者的教師會不會聽你這支調啊？啊，香港啊，我話俾你聽，啊，即係除咗嗰啲大學嗰啲土共嗰啲啊，大陸落嚟嗰啲啊，分落嚟嗰啲咁樣，或者中學入邊都有啦，有啲係咪大陸分落嚟嗰啲咁樣，即係除咗個即係或者佢係好建制嗰啲咁樣啦。香港你话我话系嘛，起码超过有六成至七成嘅教师系支持民主嘅，系嘛？所以先唔讲佢系咪即系呢个讲港独，系嘛？先唔讲佢系咪讲港独，系嘛？喺呢群人入边，你而家咁样讲，即系你而家咁样，即系你而家教育局定呢样嘢系嘛？呢群人一定我同你讲，一定同你起局。你教育局，你真系你谂清谂楚先行呢一步，系嘛？即系你又唔好话嗰啲乜撚啲校董会啊，嗰啲校董成员啊嗰啲系嘛？不过其实唔系啊，你起降都暴露咗系嘛？你而家数下啦吓，香港有边一个办学团体唔系亲中嘅？所以啲港句系嘛？鬼佬嚟香港搞个叫圣公会都亲中啦。 嗯， 呢个又系嘥狗气啊！所以系嘛？但是如果呢坛嘢你教育局真系做嘢嘅话，我哋做学生嘅系一定会企喺老师嗰一边。点解讲下都唔得？呢个啱唔啱啊？因为吴家产呢个政府真系，点唔死都冇卵用系嘛？呢个吴克俭，屌你老母真系一个林郑月娥，一个梁振英加埋吴克俭，屌你老母！如果你哋有咩意欲，即系你哋去打压佢啲老师嘅，我哋做学生一定企出嚟讲紧完。你继续。 即系其实你而家大家睇到共产党对呢个知识分子个打压咧越嚟越劲啦，即系你由政改啊，即系可能政改嗰阵都系出个声明吊鸠你哋，即系我嗰间啦，我嗰间都话出个声明话嗰个白学团都话占领中华唔系好事啦，又乜乜柒柒啊，要咩咩基本法啊，乜乜乜柒柒咁样。但系而家到而家直接出声明去话要求班代团体去对教师啊，即系或者甚至系学生啦、啊，即系我咁我再睇远啲啦，去讲讨论有关港独嘅议题会受到处分嘅嘢咧，其实我觉得。其实你共产党真系唔死都冇用，唔系因为吴克俭唔死都冇卵用。 唔系呢个系呢个港共政府，你讲少咗。应该系呢个港共政府，你唔死都冇卵用。我哋再强调一次吓，如果有任何老师系讲港独，跟住你有冇你教育局喐佢，我哋做学生系唔理会放过你。讲卵完啦吓，即系已经唔叫你谂咯。其实即系而家佢讲搞中学啫，讲中小学啫，话小学冇可能都系针对中学啦。大學都唔撚少啦，嚇、啊！國師影係一個人版啦，嚇、啊！泰博影係一個人版啦，嚇、啊！即係一定做嘢，話俾你聽。如果你搞到落中學嗰度，嚇、啊！即係我哋依家中學畢業，即係我哋升上去，即係我哋要一路，即係我哋會，即係我講埋俾你聽都得嘅。我一定會翻去，係嘛？你話我煽動好乜都好啊，喺間學校度叫啲師弟妹，即係響應呢個學生動員，佢講呢個。每一间学校的本土的关注组吓，呢、啊這个我话噶，吓、啊、我间学校有几个热狗喺入边啦，话埋俾你听得咧，系嘛？即系我校长啊，又心慌慌噶啦，系嘛？老人家系咪？话埋俾老人家听都得啦，有老师听我呢个节目，反正系嘛？即系我话俾你听，即系你越系去打压你，我哋越系做得犀利。不论用咩嘅方法，都同你系斗争到底，你咪嚟咯，系咪？你吴克俭屌你咁样，最多你咪得几廿年命，即系你都行，即系你最多咪得十零廿年命。睇你个样，系咪？俾你去到一百岁，你都得个卅年命，系咪？我一定行得长过你。卅年后我仲喺成年，系咪？ 嗯， 屌你咪真系讲起火都滚埋咯，到你。 嗯，不如转下第二个议题咯，讲下 就系、是、讲下选举啦，即系一讲选举就要，即系其实我即系我预备咗今日屌，不过系一时气氛讲系咁屌嘅，咁我哋依家讲啦，讲选举，讲咩选举咧，咁样就系讲呢个立法会选举啦，咁讲咩选举屌黐人事，就系讲呢个选举论坛啦，讲选举论坛咧有咩咧？其实即系有睇选举论坛嘅人都知道，其实依家啲选举论坛好卵闷嘅，即系呢句又系重复教主所讲嘅嘢啦。就依家啲选举论坛真系好捻闷嘅，闷捻到真系你唔捻想睇嘅。但系又要听下教主讲嘢，或者系新东去睇国师啊。 咁我就想讲呢个港台九龙西嘅选举论坛啊，讲到系嘛？即系我哋虽然即系立场上同呢、這个清政嗰啲唔相同啦，系嘛？即系其实都系大家都系泛本土派，但系即系可能你啲政治立场唔相同。但系我啊，即系有啲嘢即系不吐不快，系嘛？即系选举期间，我唔捻想开名，系咪？即系有啲人你自己心中有数啦，系咪？你点可以喺个选举论坛度屌你乜侮辱一个咁嘅候选人咧？吓、嗯，唔系乜捻都讲得噶喎，喺个选举论坛度。问人哋游慧晶吓，黄台养嗰五万，嗰一百粒米糕系咪同你用？嗰五万三万现金点样嚟？系咪？点解会接受呢个政党咁嘅支持？系嘛？喂，你系侮辱紧佢啊，大佬！呢、這个我话俾你听都得啦，你系侮辱紧佢啊，系嘛？人哋嗰啲伟哥点用关鸠你事啊？唔系同你用就得啦，啱唔捻啱啊？吓，屌你老味真系！喂，你咁样侮辱紧佢，虽然你系佢对手，喂，你啲人身攻击可以告鸠你嘅，大佬啱唔啱啊？人哋点样去，即系嗰啲资金轮点样去，即系我觉得尤慧晶嘅，即系佢忍得住道气啦，系嘛？即系几个刘小丽啊、林依丽啊，加捻埋狄志远啊，嗰啲攻捻晒落去咁捻样啦，系嘛？仲有包括嗰啲咩九唔捻搭八嗰啲咁捻样啦，即系嗰啲不在话下。喂！但系好捻过捻份喎，嗰啲真系喎，大佬乜捻嘢选举嚟噶？屌你老母，仲话选你好，仲话选你入去一定好捻过人哋游慧晶系嘛？屌你老母，我即管睇下系嘛？屌你动员选你入去睇下，你屌你老母喺个立法会点样发发癫？屌你老母真系黐捻线！ 唔系佢做一句仲捻扑街嘅系，佢问游慧晶，点知话游慧晶系本土派嘅万能插啊嘛？呢个真系好捻扑街噶。好啦，吓、啊，喂，大佬啊，咁而家系，而家你出嚟选，咁你做咩出嚟选系本土派咁？咁、啊、可能同其他嘅政党嘅理念一样，咁你点样？你做咩话鸠人系人哋嘅本土嘅万能插？咁你其实你自己个党系咪泛民嘅万能插咧？即系戆鸠嘅。其实你而家 唔系，仲有一个问题，即系你唔讲系咪？呢女人唔想多讲系咪？讲条卵样叫何志光系咪？呢人死唔死都冇卵用啊！讲卵完啦，十秒系咪？唔死都冇卵用啊！呢啲人系咪？屌你老母，保证唔理嗰几万保证金，渣都冇得剩系咪？你讲埋佢几分钟 咁。讲下何志光，何志光佢就话郁文啦，就问咩越嚟越高傲啊，咩又话佢即系好捻自大咁，即系好自大啦、啊、咁就其实屌你屌你何志光，当初你由人力或者由人力转头过去过嚟普罗政治，即系俾你上埋嚟讲嘢，你而家。到你而家走撚咗出去，去跟咗花生台，跟咗啲人民力量嗰啲契弟，你而家反口話鬱敏去自我，其實我覺得你而家係越走越遠嗰、那個係你咯， 啊、越唔係即係先，我覺得先唔好理佢係咪越走越遠係咪？呢、這個人根本就有病，係、你睇佢真係有病咁樣係咪？喂，選到你入去啊，你有黃鬱敏啊！三成嘅議政能力，屌兩我都我即係可以臣服於你睇下啦，啱唔啱啊？所以啲講句，你選到入去，假如你一定選唔撚到啊，係嘛？即係除非香港人屌全部香港人盲撚曬，係咪？你高票喺九龍西當選呢、這個 100% 冇可能。選到你入去，你有黃毓民嘅三成嘅議政能力，我話你咧，係咪？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再見，拜拜，下集再見。